为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我国各地军民、外宾和海外同胞陆续前往板门店参观停战谈判会场和停战协定签署遗址。今年以来，有人民军军人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326电线厂、高黎成军馆、南浦外语学院和德国反电论坛代表团等我国各阶层劳动群众、青年学生、外宾和海外同胞参观，人数就达21400多人次。